找你皇娘换身衣服吧。 嗯， 那个这一件马龙袍就是在这儿烫的。 在这儿 啊，被姑爷打发走了，又过来把老亲家锅子一搀起来，老哥俩坐在那儿叙叙家常。 嗯， 河北梆子这儿的唱词儿亲切，生活气息浓。 哎，那怎么唱呢？ 是这样。 嗯， 有寡人忙离了龙威里，神龙那晚唱起来波扬，自已从今后上进的殿莫下跪，你要我与孤王我是宾哪捡起勇袍休当一担，这经决意呀，国皇兄落下座，咱把话题呀， 好。 所以唱词很通俗。 这么一说，这老两口子这思想还一致。 那是， 哎，这要不一致， 不一致那就坏了。 是啊， 皇上都明白，皇后那儿护犊子。 嗯， 哟，怎么回事啊？打狗还得看主人了啊？哪是这样打的？你这爸爸也是，孩子挨着打了，不但不护着，嗯，还高姿态，对人宽，对己严，胳膊肘往外扭，吃大饼卷炸丸子，下炮往里打， 皇后还一嘴俏皮话。 告诉那孩子，以后他护着你，跟他叫爸爸； 要不护着呢， 不护着跟他叫哥哥。 拉平了 啊！不趁其职就得降级， 有这么降级的吗？ 这不就坏了？ 实际人家怎么劝的呢？ 人家是处理的很好啊、 哦， 特别是皇后在后宫那儿劝驸马，说的那个太好了。 怎么说的？ 驸马，你放心吧，我是闺女，姑爷一样疼，我绝不护犊子。以后有什么事儿告诉我。他有不对的时候，我说他别动手就打。你们郭家的功劳是大，你爸爸就好，功高不自居，不像你这样家里边功劳大，少年气盛，动不动的就啊着急动手打人啊。以后别这样。劝完了姑老爷了，还得说说自己的闺女。 要怎么劝的公主啊？ 你呀、啊，不给我争气呀、啊。老说你是帝王之女，帝王之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呢、啊，你怎么能够连起码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都不懂啊？老公爹过生日你不去，像话吗？甭说你，连你父王还给你公爹那儿送寿礼了，哪儿你这样的啊？真是！再说，我听说你给人驸马定了好几条规矩，怎么了？这像话吗？你这么挤兑他，你琢磨琢磨，他能不揪你头发吗？ 又来了的， 以后别这样啊！小两口好好的，我们瞧着也省心。哼，得了，行了，快走吧，跟驸马回去，走吧。 我上哪儿去？ 哎呀，不行，这样出去也太难看。 哎， 来呀、啊，赶紧给公主戴个头套吧。 还是我呀。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刘文亨、王文玉合说的打金枝。刘文亨后来曾经谈到说，侯宝林先生就像是辛勤的园丁，把握着自己这棵小苗，不能长偏了长斜了。其实为了学唱，刘文亨下的功夫可太深了。比方说他的京剧《高宠闹帐》是跟京剧表演艺术家厉慧良先生一个字儿一个句子学出来的，京韵大鼓《大西厢》是跟着古界大王刘宝全先生的贤师韩德荣学的。学越剧《梁祝》那时候，由于找不着老师，当时也没有录音设备，他居然自费看了70多场电影，这方面的例子是举不胜举啊。除此之外，他还不吃早饭，不坐公交车，节省每一分钱，把他们全部用于购买了唱片。